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好久没聊爱情了，我们说一说爱情吧。前任说过哪句话让你至今难忘？ 前任，那首先呢，你要有一个前任。还没有谈恋爱的朋友，你可以先提前感受一下爱情的伤。 第一首歌呢，叫做《爱你》，很喜欢的一首歌。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有一起，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，还有你的怀里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，那就不用分离，美好爱情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故事，容嬷嬷她说呢，你先读你的书，我先看我的电影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读一本书，看同一部电影。看来这两个人是异地恋啊。 这是他的前任吗？ 对，前任说过的话嘛。 哦， 让自己觉得很难忘。 Hello， 做小凡他说约炮被我发现，他说是花了钱但是没上成，亏大了，亏你妈。 还这么跟女朋友说？ 对，这前任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 剃掉腿毛然后说爱我。他说转眼之间我们少了因为爱情的盲目冲动，多了对现实的考量，彼此有了顾虑，这就是成长。成长你妈的头，分手也不说人话。 看来大家对前任多是恨啊，怨恨。这首歌来自于 Sarah 的《情海》，这是一首特别慢的伤情歌，其实很适合一个人安静的时候，默默数心事的时候听这首。 我觉得晴天的海和阴天的海真的差距太大了。 我特别不喜欢，或者很抵触看那个阴天和傍晚的海，觉得特别压抑。 对。 只想伸出明年几千公里的寂寞，也忽然冻结了眼泪。 秋秋他说呢，我问他你还爱我吗，他回我不知道。这句话好伤人、啊、 然后说完这句话就变前任了。 只要跟着光线往前走，雪开阴霾的天空，风景又在低处，谁又带走了幸福。 款鸡泳吃桃脯不吐蹄有皮，他说呢，分手的时候我哭着不让他走，他对我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欲断则断，不断则乱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，真的是一辈子呀。他还说，曾经喜欢你的时候，你的一切黏人都让我觉得可爱，可我现在只觉得恶心。 还真的是这样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什么都是好的，不喜欢一个人就看他呼吸都觉得难受。 这也太让人难过了吧，毕竟爱过呀，干嘛要说这么狠呢？ 虽然心里是这样感觉，不要说出来是吧。赵温柔他说呢，明明知道这辈子和你再也没有可能，还是担心你过不好这一生。 嗯， 前任说过这么戳心的话， 这么温柔啊， 可能是分手的时候说的吧，肯定是你提的分手 复合吧。 回到故事的最初，风景留在地图，谁又带走了幸福，种下那些。 喜欢我就偷偷和我说，他说第三题选 C， 因为反应物为一，三杠丁二烯和生成物为顺势聚合物 P， 两者相互对比可得到反应 I 是加剧反应。我真的没有学过这个东西，可能有一些字母是有一些术语吧。 对，其实就是被这个学霸前任给震惊到了觉得他好帅是吧。下一首歌来自施文斌的《忘不了》。 嗯，忘不了前任。 翻开一本在这一段旧恋情，被断度那么的甜蜜，往事历历在这里，曾看过多少的风雨，曾说过要到哪里去。 不久一定会，他说呢，我从此没有了你，更没有了我自己。 昨晚下了一场雨，让我忽然梦里见到你，躲在某个地方哭泣，好想紧紧抱着你。 No, so sorry, baby, 有一次重逢。 天后孟小雨他说，明明是你主动靠近我的，最后却是我那么不舍得。提出约会的是你，喂我吃东西的是你，听我唱歌的是你，拥抱我说好喜欢好喜欢我的也是你，最后听哭了的是我，魂牵梦绕的是我，卑微挽留的是我，和你结婚的却不是我，你最后却说我连你的前任都不算。 现在你住在哪里，只怕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，只想留一点回忆能够。 爱睡懒觉觉的喵大人，分手的时候他说的，假如你还有一点点的爱我，以后请不要再联系我，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之后的几个月里，哪怕我再想念他，再想见他，都没有去联系他。他那句话我应该一辈子也忘不了了。 嗯， 给你最后的疼爱是不打扰你。 不打扰其实就是对对方最好的祝福了。 嗯， 好想紧紧抱着你。 No, so sorry, baby, 有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你消息，我的心都在发抖，你是否孤身一人。 王雅丽哦，他说像我这种人渣根本配不上你。 前任说的这样的话。 多久没有见过你， 现在你住在哪里？只怕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。 推推的小梨窝他说呢，滚，我哭着求他回来，他却说了这个字儿。嗯，我麻溜的滚了。 这是有多讨厌啊， 说滚真的太伤人了。 我来不及想告诉你要永远不分离，分手两年后我还是想着你， 小五他说呢，前任说过最让我难忘的话就是说你好幼稚。 嗯，我就这么幼稚才会看上你，还会跟你在一起。 能够让我们一生我还是想着你，多久没有见过你，现在你住在哪。 下一首歌来自郭靖的《我不想忘记你》。 我在向前走，却像在退后，我在用想念狂欢寂寞，越快乐就越失落，爱将我们高高举起以后。 清愿九九他说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喜欢听陈奕迅的圣诞节，老在他耳边哼哼。他呢是从深圳转学到湖南的，然后呢他就很不耐烦地说，我住的城市才从不下雪，现在呢我来到了深圳生活，而他留在了湖南。这个城市真的从不下雪，可是你已经不在了。我不怀念你，我只是突然想起。啊，对了，我们都是女生。 两个人互换角色一样，互换城市。 就算可以，我宁可记得所有伤心，我努力想起你，哭也没关系，用祝福和感激，勇敢失去你，爱你这个决定，虽然艰辛。 董小姐她说呢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不是从她嘴里说的，是同班的男同学转述的。前任喝了酒在宿舍说，只要我不说分手，他一辈子都不会说分手的。可是最后却还是不要我了，还是他提的。 嗯， 可能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挺感动的，在别人的口中听到。 两个人不懂怎么把握，越在乎就越脆弱，爱将我们高高举起以后。 Richardo 家徒他说，从今以后再也不见韩国、中国，确实我们再也见不到了。 看来是异国恋。 空气很稀薄，我努力想起你，笑着哭泣，让自己深爱你，再学会放弃，我不想忘记你。就算可以， 伊苏他说呢，你再也遇不见比我对你更好的人了。好像分手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，那个不想放手的人就会说这样的话。 勇敢失去你，爱你这个决定，虽然艰辛，我不说对不起。 逆死书海他说，等我两个字，然后呢这一等就是六年，如今我跟他不是朋友也不是同学了。 嗯， 明明是你让我等你的呀， 结果你还不来找我了。 对，最先放手的也是你。 我努力想起你，哭也没关系。 下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《回忆的沙漏》。赵大祥仔他说呢，你说过的一字一句都还是清晰如昨，最难忘的恐怕是你呼唤我的名字了，晚安了我的过去 啊。看来是晚上留的言呀，祥仔。 无尽的苍穹，满天的星座，你的光亮一闪而过，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，想要心里坠落灿烂多久。 木西七九他说，还记得初恋跟我提分手的时候，他说你是个好姑娘，也许十年后我还可能跟你在一起吧，因为你适合结婚，但我现在只想谈恋爱。这么多年，每当身边的朋友说我以后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，我就总能想到他。 哦， 他说这个朋友适合结婚，然后他现在只想谈恋爱，多不负责任呢。 年轻的时候很多男孩子都会这样的， 可能这男生现在已经后悔了。 嗯， 就找过那么多的姑娘，发现都只适合谈恋爱了，没有再适合结婚的了， 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 孤独的睡眠却漆黑整夜，夜无阴切的泪光被蒸发在角落，他无情的遗忘我在追忆的漩涡。 姚将他说呢，你是我谈过最长的网恋，愿我们都各自安好。 看来两人是网上认识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流行网上聊天室，没有什么 QQ 群之类的，就聊天室，好多人都在一个聊天室里面就各种说啊什么的。 就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叫做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吗？ 嗯，轻舞飞扬。 对对对，就是讲的那个网恋的故事， 聊天室里的故事。 我当时真的看哭了。就你知道吗，我们班里 痞子菜对吧， 对对对，我们班里有一个男生就是巨高巨壮那种，然后我就看到他上课的时候一个人低着头看书，然后不停的擦眼泪，不停的哭， 铁血柔情啊，这是 笑死我了。 他说呢，他跟我这么讲过，他说讲道理我挺喜欢你的，但是我们像很好的朋友那样相处就好。哎呀，这个就是不爱了嘛，还做什么朋友呢。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的《我好想你》， 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 王师傅他说，没有必要再见面了吧，这是他对我们三年的感情最后的一句话。 好伤人啊。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，偌大的房，寂寞的窗，关了灯全都一个样，心里的伤无法分享。 爱失能患者他说呢，在一起两年以后，临分开时和我说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也说分手这句话由我来说， 所以分开一年多，我没说分手，我们只是默契的不再联系。这是我爱你的第七年，也是最后一年了吧。我想忘了你了，臭男人，别出现在我面前，也别出现在我梦里了。 嗯， 看来一个人魂牵梦绕，让你喜欢了六七年。 我好想你四个字好合适啊，虽然很想你，也是要把你忘掉的。 我还踮着脚思念，我还任记忆盘旋，我还闭着眼流泪，我还装作无所谓。 这个朋友他说呢，谢谢你曾经那么的爱我关心我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能给的只有祝福，错过你只能说明我不配，我会努力找到对我好的人，努力让自己幸福，到时候第一时间告诉你，好好对身边的人，要幸福哟。这是我结婚前他对我说的话。 嗯， 这个朋友他叫做你好你好我是兔子，他说我的话，他说我觉得你是最重要的，但是最后呢跟我讲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。 嗯，其实可能人在承诺的那一瞬间都是真心的，但是最后说不爱了也是真心的，所以就是那么的一变嘛。 人是善变的动物嘛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纠结于过去或者纠缠某一个人，人性都是这样的。 嗯，温柔的疯子他说，虽然不在一起了，但是我可能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还是会喜欢着你。 分手的时候最戳人的话，我是你的骄傲2014。他说原谅我不善言辞，但爱你好真。 好想你就当作秘密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就生。 寻酒归初他说呢，以后要一起去黑夜保护区看星星，可是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呀，他都离开那么久了，我还是会时常想起这句话，总觉得虽然没有见过，但那一定是很美的地方，为了这份美丽我会努力的过好每一天。最后呢想告诉他，你要好好的， 就是我和前任之间的一个小秘密。 对啊，黑夜保护区是个什么地方？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， 应该是他们计划中属于两个人的秘密的地方。 嗯，对。 快乐的眼前的 长发羽毛，他说呢，说过太多，想回忆又怕自己太难受，很美好，希望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你已经找到了，祝你幸福。 嗯， 看来也是结婚之前前任对你说的话。 对，无论是两个人的幸福还是四个人的幸福，反正都祝彼此安好吧。 嗯， 能够在年轻的岁月中爱上你，其实也是件很美好的事情， 就当一个美好的回忆珍藏在心里吧。 留在心里的那颗泪。 对，就算现在分开了，那就借着我好想你这首歌表达一下对你的前任的一些想念吧。 对， 然后这首歌结束之后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重新的幸福生活， 好好忘记，好好变老。那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。每一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都会在新浪微博还有微信的公众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这两个社交平台找到莫大人萱草。 是的，期待你的参与了。那我们这周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 下期接着聊，拜拜 拜拜。